强的理由，爱是所有幸福的起头，真爱是自由，只在真心中停留，愿你我都有，都真正的拥有这一份纯真到永久。 是林忆莲带来理由，合作过的人都知道呢，林忆莲对歌曲的要求很高。继续来听听看这一首曲目，同样是走感觉流的作品，继续带你来分享到王菲，这首作品叫做浮躁。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一首歌呢，杨宗纬拿捏得很好，好像此刻呢，他就是那个情场不得志的人，在讲绎着自己失意的渴望爱情的故事。这首歌整体呢，让人觉得听起来很有画面感，而每一句歌词呢，都能够把你带到里面的情节当中。 条件流于发快，精彩又怎样？爱情的使用量尽量减半，睡得太晚，梦太频繁，别来烦，我帮个忙，独自呢喃，天都快亮，又回想无尽无尽的夜晚，不太阳 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无尽无尽的夜晚，爱在舌尖上打转，此时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那么向往，那么困 宗伟的演绎叫做对爱渴望。接下来呢，继续来分享一下老狼这两首歌呢，都是有淡淡缓缓的调调，却可以让你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去听。而这首恋恋风尘，每一次听呢，思绪就会飘得很远，我觉得这是很适合让你发呆的一首歌。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眼睛，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灵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 成红尘中的叹息，你感伤的眼里又就是泪滴。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后来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说到温哥华，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觉得很冷，而就在这个寒冷的城市，又少了爱人的温暖，就是你能够体会的这首歌的心情。我要放给这首歌呢，安上了一个很好听也很文艺的名字，叫做《温哥华的悲伤一号》。听到这首曲目来自万芳，叫做温哥华的悲伤一号。而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分享一下顺子，是顺子带来的曲目遇见就爱。 之间刮胡灰痕都让我心酸，最悲哀的愉快遇见就 it's not too long, 'cause I'm the one who loves you. I wrote this song, this can't be wrong. I don't want to smile without you. Well, I just want to make you happy. Well, maybe you want nothing at all. And how I wish that you're meant to be forever and a day with me. Oh, it's a sing-along song that's not too long. It'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at I hear songs, and you can sing along, baby, if you want to.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for you. In every way you mean more to me than you'll ever know. Girl, I'll do my best to show these words are true. And if you like to make a song and be a perfect harmony with me, oh, I'd find the greatest words to sing, so we could write our own romance thing. It's a sing-along song, it's not too long. It's when I think about you that I hear songs that you can sing along, baby, if you want to.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now. It's a sing-along song that's not too long. 来一杯清风，共醉躺。

声音呢，总是带着微微的暖意，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开车时候的陪伴。而接下来呢，要听到和彭佳慧不同，万芳的气质和声音呢，都是冷冷的，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一些生活小节和角度呢，会去看待事情。而这个明显不合语法的歌名，也恰好证明了它的不同之处。来分享一下这首万芳带来的《夜照亮了夜》，我是苏宝，今天的陪伴先到这里。 夜是那么黑，看不见那些界限，任谁都堡垒，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思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产生了痛，然而全剧终会长大成人，思维最黑的黑 放狗难以收留，爱不过